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王勇和小秋已在湖北省石首市华家荡镇待了十多天，李新文一直没有出现。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往往得花费许多看似没有任何效果的时间和精力，而也往往是在看似没有任何效果的调查和了解当中，发现也许十分的微小，但是相当宝贵的线索。5月22号中午，王勇和小秋刚打开方便面准备午餐，肖指导员兴冲冲地跑进屋来，喘着气说： 王科长，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也许啊你们会感兴趣的。 什么消息？看把你高兴的，说来听听。一起相处了十多天，王勇和小秋跟肖指导员已经混得很熟了。 啊，是听我老婆说的，李玲的二姐跟我老婆同在一家商店卖百货，她早就想到广东去玩一趟了。今天啊她给李玲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李玲让他过一段时间再去，说李新文明天晚上从上海坐火车回来。李玲那房子小，没地方再给他住。他还跟我老婆发牢骚说，都是亲姐妹，怎么文仔有地方住，我就没地方住啊。 没等肖指导员把话说完，王勇激动地抱住他说， 这消息太好了，谢谢你兄弟，也替我们谢谢你老婆。 王勇当即把这一个情况向珠海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对王勇报告的情报非常的重视，研究以后也觉得比较的可靠。刘安成处长当即决定撤销对石首市华家荡镇李新文家的监控，让王勇和小秋紧速地赶回广州。从上海开出晚上到广州的列车只有可能是C4 特快。老吴，你看是不是在广州火车站的出口和江门李玲的住处全都设伏，争取一举擒获李新文。指挥部里专案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刘安成和吴军正在商量着抓捕李新文的方案。好的，只是珠海李乐生的住处也得加强警力，防备李新文不去江门跑来珠海。吴军赞同刘安成在广州火车站出口和江门李玲家两处设伏的部署，这样的话人手够紧的，专案组的弟兄全撤出去了，一时间赶不回来啊。向省厅求援能抽出几个人，但还是不够啊。刘安成思考警力如何的搭配， 没事儿，珠海这边我们市局包了，再让刑警支队派几个人到广州去，江门那边交给江门市局。 吴军跟刘安成想的是同一个问题。 好的，就这么办。 你去通知李国庆他们，我给省厅和江门市局打电话。刘安成随即拿起了桌面上的电话话筒。5月23日晚上，珠江三角洲下起了蒙蒙的细雨。广州火车站无疑是全中国最为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建于70年代的车站大楼曾经显得十分的宏伟壮丽。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车站四周崭新的高层建筑林立， 高空架桥又从车站广场穿过，将车站广场一下子就切掉了一大半，使得他像一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落魄者，十分的寒酸的被富有的城里人挤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平时就极为拥挤的广州火车站出口处，因为正在翻修，到处是砖头，加上下雨路滑，更是显得人流涌动，嘈杂混乱。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又认真观察的话，很难发现出口处四周正有20多双锐利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紧盯着从那不断涌出来的人群。穿着雨衣的李国庆慢慢地踱到了一个撑着折叠布伞的小伙子身边，低声问道：记住客人的特征了吗？ 记住了，是一个身高1米7几长方脸的年轻男人，右脸颊上有道刀痕。 小伙子低声地回答。这个小伙子名叫朱刚，他1970年生于江苏省金湖县，1992年从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毕业，分到了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刑警队，1998年才调到市局刑警支队。高大魁伟、浓眉大眼的朱刚一直记着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诲，认认真真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做人。到珠海这几年，他在不同的岗位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本来朱刚和其他几个同伴正在为侦破发生在珠海市极大一家歌厅的爆炸案而忙碌着，接到吴军副局长的命令以后，才在李国庆副支队长的带领下匆匆忙忙地从珠海出发，冒雨赶到了广州火车站。和李国庆交谈完不久，朱刚发现离他7-8米远的地方有情况，急忙快步地赶过去。朱刚到那儿，看见是参与伏击的小张和小宁，正一个人一边拧住了一个用外衣当雨披的年轻男子的胳膊。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那个年轻男子边挣扎边嚷着： 我们是警察，不要乱嚷。 小张低声地命令道。朱刚上去协助小张和小宁，把那个年轻男子带到了车站广场外面一辆伪装过的警车。乍一看，那个年轻的男子的确很像李新文的外形，也是1米7几的身高，长方脸，脸上有道黑痕。经询问发现搞错了，那个年轻男子脸上的黑痕并不是刀伤，而且不是湖北人，他来自东北，在广州郊区的一家工厂打工。无疑在火车站出口处伏击李新文的行动是失败了。虽然参与伏击的刑警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张李新文的照片，但那是几年前李新文办身份证时使用的，又经过翻拍，比较的模糊。而正逢下雨，人多杂乱，想在打着各种雨具、面目模糊的汹涌的人流中找到一个印象并不是十分清晰的人，的确太难，太难了。李新文确实是坐这一趟列车从上海回到了广州，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行踪早就被警方所掌握，更没有想到会有警察守候在出口处。出了车站，李新文没有看见在电话中答应来广州接他的李乐生，心里很不高兴。等了不到10分钟，由于耐不住在雨中张望的难受，李新文才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江门。李乐生本来是想到广州来接李新文的，但是他动身前跟他同住花苑新村公寓房的邻居想玩麻将，三缺一，他硬是把他拉去凑一手，加上又逢下雨，他才没到广州去。 李乐生没去广州接李新文，应该说是李新文的幸运。如果李乐生去了广州，只要他出现在火车站的出口处，肯定会引起早已盯上他的刑警的注意。这样，李新文走出车站跟李乐生打招呼时，就会一举遭擒。当然，李新文的幸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从广州坐出租车到江门以后，学着叶成坚也使用了一点反侦查的手段。还没到他姐姐居住的二龙街，他就下了车，步行转过了两个街口，走到他姐姐居住那栋公寓楼时，他也没有立即上楼，而是到公用电话亭打起了电话。打完了电话，听姐姐说，他那儿这几天一直很平静，附近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陌生人。李新文放下了悬着的心，吹着口哨走出了电话亭。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正当李新文洋洋自得，以为又逃过了一劫时，刚刚走出电话亭的他就落入了刑警的团团包围之中。原来在广州火车站伏击李新文的行动失败以后，守在指挥部的刘安成和吴军他们根据李乐生一直没有出门及其他多种迹象，认定李新文只有可能独自一个人前往江门，就电告在李玲家守候的刑警，要他们严加戒备。李新文刚下出租车，刑警就发现了他，一直跟踪他到了电话亭，没发现他跟别的同伙联络，才一举将他擒获。李新文是在内地第一个被擒获的五四劫案的嫌疑人，江门刑警连夜将他押送到珠海。5月24日凌晨，在珠海市刑警支队的审讯室，专案组的侦查员朱辉和珠海刑警支队的预审警官张志共同开始对李新文的第一次审讯。朱辉和张志都是富有经验的刑侦人员，祖籍广东兴宁县的朱辉，椭圆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特别的有神。他1985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以后，长期的搞治安工作，1999年4月才抽调的专案组搞刑事侦查。经过这么多年与各种罪犯的斗智斗勇，磨练出朱辉的沉稳和多智。看到被押进审讯室的李新文仍然是一副犟头犟脑的模样，朱辉和张志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色，他们心里明白，又遇上了一个将会顽抗一个星期左右才有可能说出实质性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果然不出他们所料，虽然朱辉和张志轮换着一遍又一遍的给李新文宣讲政策，希望他主动的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但是李新文除说出自己的姓名、籍贯和简历外，只字未提任何的犯罪事实。至于在他姐姐李玲家搜出的四块黄色炸药，李新文则说是从朋友那儿搞来，准备带回湖北老家炸鱼的。这个时候李新文能够交代，的确可以省去专案组刑警的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不说，刑警们也绝非无处着手。指挥部根据李新文从上海返回广州的举动，判断叶成坚一定也去了上海，因为李新文作为叶成坚的贴身马仔，在潜逃的初期应该是和叶成坚一起行动的。至于李新文因何一个人从上海跑回广州，从梁副厅长到刘安成和吴军都颇感疑惑。 虽然也曾想到有可能是李新文见识不妙，悄悄地离开叶城间，一个人独自潜逃，但那时候他们确实没能够肯定李新文已经跟叶城间闹翻了。他们决定派侦查员到上海去查找叶城间的行踪。1999年5月25日，专案组侦查员陈华和刚从湖北石首赶回广州的小邱奉命飞往上海。陈华1969年10月金秋时节生于粤东客家人聚居地梅州市兴陵县，他也确实继承了客家人吃苦耐劳、踏实认真、敏而好学的优良传统。敦敦实实的身材显得虎头虎脑的陈华1991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侦查员。下午2点半，巨大的波音737客机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小邱和陈华匆匆赶到上海市公安局以后，顾不上自己旅途的疲劳，马上就开展工作。根据在家时候的分析，他们觉得像叶成坚这样讲排场、装腔作势的人，即使在潜逃期间也不会去住一般的旅馆，肯定是住三星级以上的酒店。为此向上海同行简单的介绍了案情以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他们将上海市所有的星级酒店列出了一份详情表，从下午4点30分开始，一家一家的走访那些星级酒店，将上海所有的星级宾馆酒店列了一份详细表，从下午6点30分开始，一家一家的走访调查。无疑这是一种十分累人的调查方法，可是刑侦工作就是这样，没有更多的捷径，只能是踏踏实实的从一点一滴做起。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情况，广东警方知道叶城间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大约有10多个人，其中有澳门居民，有香港居民，也有内地居民。他们时聚时分，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不过具体都是一些什么人，除了已经抓捕的李新文外，就知道头目是叶成坚，化名李志坚，还有一个绰号阿成的马仔，其他的并不是十分清楚。江南地区正处于梅雨时节，热闹繁华的上海市烟雨朦胧。侦查员陈华和小邱在雨雾中穿越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开始了艰辛的调查。每到一家酒店，陈华和小邱都是先去前台，查询电脑中储存的入住客人的有关资料，又拿出李新文的照片，请门童、大堂副理、行李员和负责办理客人入住手续的小姐辨认，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客人。陈华和小邱虽然抓住了一个关键，出门在外的人肯定得住宾馆酒店，在城市里追踪逃犯，第一步先查旅店宾馆，已经成了众多侦探的工作定律，但是其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酒店宾馆是公众场所，每天人来人往的，想找到几个有意隐身其中的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呢。将近晚上12点，小邱和陈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招待所。花了五六个小时，他们跑了七家宾馆，时间抓得很紧，但是却一无所获。他们所到之处，不论询问前台小姐，还是向大堂副理、行李员、门童和客房服务员打听，都能得到热情的协助。可那些热情协助的人，不是笑笑说：“先生，对不起，我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就是说：“啊，真抱歉，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在他们走访过的所有宾馆酒店，入住客人的资料都比较齐全，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工作单位、身份证号、入住的楼层和房间号，全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出现叶成坚、李志坚、李新文和阿成这样的名字。对于像陈华和小秋这样干了多年刑侦工作的侦查员来说，早已经习惯了挖深人那样的生活。为了寻找一株有点年代的野山参，挖深人也许得翻越十座八座陡峭的高山，而且往往是眼看就要找到的时候，野山参却突然不见了。侦查员也是如此，为了擒获凶狠狡猾的罪犯，他们往往得走很长很长的路，也就少不了走弯路、走冤枉路，有必要的话还得走回头路。因此到上海的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现，一点儿也没有影响陈华和小秋的情绪，因为他们相信上海并不是真正的海，而叶成坚更不可能变成鱼。只要叶成坚在上海滞留过，就不愁揪不出他的狐狸尾巴。在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简朴而又干净的房间休息了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上海大厦是陈华和小秋5月26日上午走访的第六家宾馆，和前一天晚上走访过的宾馆加起来算正好是第13家。13这个许多欧美人认为不祥的数字落到了叶成坚的头上。向大堂副理出示证件并说明来意以后，小秋和陈华跟在其他宾馆酒店一样获得了热情的协助。小秋熟练地打开酒店前台的电脑，调出了需要查找的有关资料，陈华则拿出李新文的照片，请大堂副理和前台小姐辨认。大堂副理说他没有什么印象，前台小姐则说他前几天正好休假没上班。这个时候小秋也已经查完了电脑中的有关资料，同样是没有发现叶成坚、李志坚、李新文的名字。正当他们准备向前台小姐道谢告辞的时候，接待他们的前台小姐对一个刚从里屋出来、修长身材、白嫩清秀的年轻姑娘说： 张英，前几天是你值班，你来看看，你是不是见过这个人啊？ 说着把李新文的照片递给了名叫张英的年轻姑娘。张英接过照片，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 有点印象，好像是前几天住在这里的一个客人吧。 陈华和小秋听到张英这样说，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们赶紧请张英好好的回忆一下照片上这个人当时和谁在一起，用谁的身份证办的住店手续。 我到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实习过，会一点广东话。 张英想了想说： 那天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有4-5个人一起进来的，我听到他们说广东话感到挺亲切的，就留神多看了他们几眼，看到照片上这个人站在一个30多岁像个香港老板的男人身边。他叫那个男人大佬，因为他脸上有道伤痕，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 这个时候陈华和小秋已经能够猜出那个30多岁像个香港老板的男人就是叶成坚。那你能想起他们用什么名字的身份证办的入住手续吗？他们继续问这个小姐。 记得，张英很肯定地说，不是照片上这个人，是一个广州白话说得非常好的男人来办的入住手续，他的身份证名字叫陈福金啊。当时我还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他的名字起得好，又是福又是金的。他要了2间房，都在8层。哦，对了，那个香港老板的身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不大会说广东话，个子比较高，像是北方人。 往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小秋从前台电脑 储存的驻滇客人的资料当中，很快就查到了陈福金的条目。由此不仅查到叶成坚一伙用陈福金的身份证从5月17日到5月22日先后两次入住上海大厦，而且从驻滇客人长途电话费用收据存根中查到他们往包头、澳门和广州打过了好几次长途电话。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收成。根据在上海大厦查到的叶成坚一伙的情况，尤其是叶成坚身边有个很漂亮的年轻北方女人和几次打长途电话到包头的信息，陈华和小秋分析，离开上海的叶成坚很有可能是往北潜逃。为此他们迅速地赶到了虹桥机场。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在虹桥机场电脑储存的资料当中，陈华和小秋很快就查到了使用陈福金身份证的人是在虹桥机场登的机，随同陈福金一起登机飞往北京的还有一个名叫吴志彪的男人和一个名叫徐华的女人。显然徐华是那个跟在叶成坚身边的很漂亮的年轻北方女人，而吴志彪则肯定是叶成坚的另一个马仔。这些信息很快就报告了指挥部，奉刘安成处长的命令，陈华和小秋当天就赶往北京继续追踪叶成坚。陈华和小秋5月26号晚上到达北京，第二天又顺着叶成坚潜逃的路线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包头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跟呼和浩特一样，背靠巍峨的大青山，面向辽阔的大草原，有塞外明珠之称。陈华和小秋顾不上仔细地欣赏别有情趣的塞外风光，无暇登临武当招、黄庙、赵长城遗址那些第一次到包头的人非去不可的地方。跟包头市公安局联系以后，他们径直来到了包头市某有关单位。陈华和小秋很快地查到了叶成坚在包头的有关联系人卢存新，家住包头市草原明珠路7号楼4单元501室。又冒出了一个卢存新，他是谁啊？他跟叶成坚是什么关系？叶成坚为什么和他联系？这一切一切都是陈华和小秋必须尽快地搞清楚的问题。包头市公安局草原明珠路派出所，坐落在楼群包围之中的几间矮小陈旧的房子里。所长方文是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看到从广州风尘仆仆赶来的同行弟兄，方文非常的热情。虽然陈华他们一再要他不必客气，方文还是坚持给陈华和小秋端上了草原特有的奶茶。方所长，你们这里的住户是不是有个卢存新？哎，他是干什么的？家里都有一些什么人呢？陈华顾不上喝倍儿香的奶茶，对忙忙碌碌一阵子刚坐下来的方文提出了一大串的问题。卢存新有这么一个人，我认识他，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哦，他是个退休干部，退休以后对参加街道的工作非常的热心，这里的许多居民都非常喜欢他。方文显然对卢存新有相当的了解和一定的好感，有点不明白陈华他们为什么跑这么远专门来调查他。方所长，情况是这样的，陈华 将他们正在追捕叶成坚，发现叶成坚身边有个名叫徐华的年轻女人。追到上海以后，了解到叶成坚在上海大厦与卢存心联系等有关情况，向方文做了一份简单的介绍。 哦，原来是这样。 方文听到陈华他们并不是专门为调查卢存心而来，似乎是松了一口气，接着说，徐华是卢存心的妓女，徐华原来是歌舞团的演员，歌舞团不大景气的时候辞职去了你们广东，后来听说她嫁了一个香港人，她在那边都干了一些什么就不大清楚了。这就对了，听说卢存心是徐华的继父，陈华和小秋自然明白叶成坚或者是徐华为什么给卢存心打电话。方所长，叶成坚凶残狡猾，卢存心或许的确不知道叶成坚的犯罪事实，但是情况特殊。陈华看出方文对卢存心有好感，不无担心地说道，兄弟你放心吧，卢存心是个好老头，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很不容易，我呀只是希望他不要卷进去，免得老了老了反倒栽了，这事情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方文拍了拍陈华的肩膀说道。陈华听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握紧了方文的手。同行兄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用不着花费更多的语言了。陈华、小秋和方文研究以后，决定先暗中监控卢存心家，再搞清楚叶成坚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陈华他们刚布置好对卢存心家的监控，就接到了刘安成处长从指挥部打来的电话。刘处长告诉他们，根据可靠的情报，叶成坚已经离开了包头，正在返回广东的路上。刘处长要他们先盯住徐华，必要时再采取其他的措施。陈华和小秋追踪叶成坚到上海和码头，都仅仅是迟了两三天。1999年5月27日，陈华和小秋正在包头市公安局草原明珠路派出所向方文所长了解情况时，叶成坚带着此时他身边唯一的马仔吴志彪，已经到了湖南省南下广东和广西的分岔路口横山市。5月21号晚上，阿彪和汤成回到房间时，没有看到跟他们合住一间房的李新文。刚开始他们并不在意，以为李新文跟大佬吵架以后跑到楼下的酒吧喝酒解闷去了。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深夜凌晨的2点多钟，还没有见李新文回来，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文仔有可能要出事儿，这是他们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为此赶紧报告给了叶成坚。对于李新文的私自逃离，叶成坚虽然很生气，但是并不特别的担心。他对显得惶恐不安的阿彪和汤成说，哎呀，你们放心回去睡觉吧，没什么事儿。那衰仔啊，最多是去找那个死老姐夫。李乐生是个没胆气的软蛋，能闹出什么事儿来？叶成坚确实是从来就瞧不起李乐生，他认为李乐生是个小混混，要胆气没胆气，要计谋没计谋，只能蒙骗那些缺少见识的内地小姑娘，什么大事儿也干不了。对于在香港抢珠宝那次，李乐生还没见到警察的身影就逃跑，害得他差一点就落入了警察的手中， 叶成坚更是耿耿于怀，每次想起这件事儿，都是恨得他咬牙切齿的。见叶成坚并不准备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汤成害怕了，他提醒道： 大佬，要是文仔跑去报告了差佬怎么办呢？ 他敢？给他两个熊胆吃，他也不敢去报告差佬。他想反水害我们，他就得先死。我早防着他了，你们没见我每次干事情的时候都让他冲在前面吗？论起罪来，哪一件事都少不了他。听到叶成坚这样说，又看见他的双眼射出了一股阴冷的寒光，阿彪和汤成不由得感到了一阵战栗，似乎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跟李新文一样，也是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哎呀，你们放心吧，啊，怎么了这是？跟着我，你们会过上好日子的。别看现在风声紧，四眼流跑了，崩牙驹又进了监房，等这次风声过后，我们回到澳门，澳门就是我们的了。到时候你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痛快就怎么痛快。看到阿彪和汤成呆呆地盯着自己，神情不大对劲儿，叶成坚意识到刚才一不留神说了一些不该给马仔面前说的话，就赶紧转换话题，安抚了一番以后又给他们鼓劲打气。叶成坚虽然表面镇静，可是心里同样害怕李新文会反水告密，因而第二天一大早就悄悄地安排汤成回江苏老家寻找另一个潜伏的隐居地点，他则带着徐华和阿彪飞往了北京。叶成坚没敢在北京多待，只在北京住了一个晚上，5月23日就赶到了包头。叶成坚这次到包头过得并不愉快，他让阿彪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明珠大酒店，自己和徐华住到了徐华的继父卢存新家。徐华原来以为叶成坚是香港富商，这次跟他从广州经上海、北京再到包头，不仅听到李新文和叶成坚的争吵，而且目睹了那种激烈可怕的场面，随后就是李新文的逃离，自然看出叶成坚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正在逃避。因而回到包头家里的第一个晚上，徐华就和叶成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徐华埋怨叶成坚不好好的做生意，带一些人胡搞，现在连累的他也跟着担惊受怕，还说他嫁叶成坚是太冤了，白担了一个富商太太的名声，没想到什么福，反倒是遭了不少的罪。怎么，后悔了？叶成坚冷冷地对怒目而视的徐华说：哼，实话跟你说吧，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你买貂皮大衣的时候干嘛不后悔啊？买皇冠轿车的时候怎么不后悔啊？哼，你以为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你运气那么好，别人捡不着，就你捡着了。捡钱还得弯腰，告诉你吧，所有那些钱全都是抢来的。你快点去烧香拜佛，保佑我不出事。我要是出了事儿，你还有你的老爸老妈，所有用过那些钱的人全都得跟着一起完蛋。叶成坚确实是看穿了徐华，知道 他比较软弱，因而有意的给他施加压力。徐华嫁叶成坚的动机本来就不够纯洁，并不是为了什么浪漫高尚的爱情，而只是想从叶成坚那儿捞点钱，能够游手好闲地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满足一下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虚荣心。而叶成坚这两年也的确是为他花的钱已经不少于二三十万元，除了没带他到澳门以外，对他经济上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因而埋怨归埋怨，吵架归吵架，可真要徐华跟叶成坚反目分手，已经习惯整天闲逛无所事事和奢侈享受的他，还真没有那个勇气和决心。叶成坚的那番话更是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想到叶成坚万一被抓以后，自己不仅失去了一个可靠的经济支柱，而且有可能受到牵连被监禁，徐华既恐慌又无奈，不由得茫然无措地哭泣起来了。看到徐华的态度软下来，叶成坚也迅速地变换了口吻，时软时硬，又打又拉，是叶成坚控制手下马仔的常用手段，用来对付女人更是熟练无比。只见他搂着徐华亲热地说，呵呵，宝贝儿，我刚才只是吓唬你，你别紧张啊。哎呀，我对谁都可以狠，就是对你恨不起来呀。你想想，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爱你呢？一条心跟我的人，只要听我的话，绝不会有事儿的。哈哈哈，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啊！现在这点小风波算得了什么呀？哎呀，放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想法为我们办个旅游签证啊，我呀带你去俄罗斯玩一趟。为了保住叶成坚，也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目前这种不劳而获可以尽情享受的生活，徐华不得不按照叶成坚的吩咐努力找关系托人帮叶成坚办去俄罗斯旅游的签证。那个时候叶成坚的确有从内蒙古自治区出境进入俄罗斯的打算，一来是为了避风头，二来也有重拾旧行当，过俄罗斯去买钻石，加工改造成南非钻石，倒卖大捞一把的计划。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